北京移动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，Sports Radio，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，北京体育广播。Sports Radio。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，实际流量1元购，月领5元话费券，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，购物省100元，首年0元享，省钱来移动，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。 一起向未来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。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，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，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，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，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，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庞统给刘备献了三个计策，分上中下。上策呢，咱们马上进兵成都，杀死刘璋，得取西川。中策先取涪水关，是斩将夺城啊，然后向成都进兵。下策呢，咱们一声也别言语了，这趟西川咱们算白来，不声不响咱把人马往荆州一撤，关于取不取西川呢，以后咱们再商量吧。您看这三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？刘备想了想，世元呐，我就采取这中策得了，这中策我觉得是不紧不慢，咱们呢先取他的涪水关，然后再向成都进兵。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呢，就是说他能明白了，拨给我这么些个老弱残兵，这几车粮他对不起我，我呀还念同宗之意。庞统一听啊，主公您别说了，心说你又念那同宗之情啊，算了吧，你们那同宗之情啊不怎么样，主公您赶快写信，您要是用这中策，现在给刘璋写封书信，就说咱们荆州啊家里吃紧，曹操要发兵取荆襄，家里头呢有点支吾不开了，这样需要您把人马带回去，现在呢葭萌关这儿已经是安定了，张鲁呢也没敢来，告诉刘璋你就不必忧虑了，我呢由于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你，你我弟兄他年再会吧。刘备一听很好，按着庞统说的，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，把这信送到了成都。刘璋这儿正着急呢，他着什么急呀？派去送军校粮草的那个使臣回来了，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大发雷霆，把这使臣给大骂了一通，赶出了辕门。他说主公您不仁不义，对不过他。唉，刘璋叹了口气，我也真对不过我家兄长，难怪刘备兄长生气呀，他向我求点兵求点粮，我给了他那么点东西，这都是你们呐，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。旁边他那些文武一听，主公您怎么信他这一套，您知道刘备在葭萌关那儿干些什么呀？刘璋一听他干什么了，嗨嗨，刘备自从进西川之后，他是广布恩德，好言抚民，以收民心呐。现在这西川咱们的百姓有一半都夸奖刘备。刘璋一听，那夸他还不好吗？夸我哥哥不是等于夸我一样吗？这些文武一听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您要知道，刘备要如果他把西川民心全买过去之后，他到时候一翻脸，主公您这宝座就完了。刘璋让他手下文武说的是满腹狐疑呀，这到底我是信我哥哥呀，我还是信这些文武的话呢？正在这时候，他接到了刘备的来信。刘璋一看这书信呢，哎呦，我家兄长刘备不辞而别，荆襄吃紧，他领兵杀回去了，都没时间来见见我。你看看，按道理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呀， 他的文武一听，主公您还送他，您最好别见他。刘备不是回兵吗？他越走越远越好，永远他别再来西川了。从此我西川是高枕无忧了。刘璋和他文武这番对话呀，让一人给听见了，这人是大吃了一惊啊。谁呀？张松。张松一听，什么？刘皇叔回兵荆州了？哎呀，这是怎么闹的呀？我听说皇叔领人马去嘉梦关聚张鲁去了，很快就能回成都，我现在就盼着他呢。皇叔一到我为内应，就把益州夺过来了。这刘皇叔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人怎么这么三心二意，拿不定主意呢？不行，我得给他写封书信，不能让他回荆州，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啊。嘿嘿，张松慌张张回家了，到家提起笔来，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。信的笔墨不多，主要是劝刘备说，皇叔，大事已经在你的掌握了，你怎么还不来成都啊？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呀。如果现在您放下西川回荆州，那把什么事儿就全耽误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失啊，我一切希望全破灭了，请皇叔赶快进兵成都，我张松甘愿为内应，千万不要自误。张松刚把信写好，广汉太守张素来了。这张素是谁呀？是张松的亲哥哥。哎呦，张松一听我哥哥来了，这信不能让他看见呢。此信干系重大，让他发现那还了得，别说是哥哥呀，父母妻子都不能让他看见呐。啊，本儿，张松赶忙把这信就塞到袖筒里了，出来接他哥哥，把兄长让进厅堂设宴款待。酒席宴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呀，光听张素说话，张松一声不言语，他两个眼睛愣愣睁睁的，有点神不守舍，那精神呢没在那脑袋里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呢，有时候就答应一句啊，哦，可不是吗？张松心里有事儿啊，他惦记着刘备呢，惦记赶快把这封信送走。现在他哥往这儿一坐，这信送不出去，他心里起急，哪有心思在这儿喝酒陪着他哥哥说话呀？所以就这么支支吾吾的。张素一看，我兄弟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西川近来事情太多呀？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，闹得这些文武啊心里都不踏实，我兄弟大概也为此事忧虑呀。那么就别这么谈下去了，有时间以后再说得了。兄弟啊，我跟你告辞了。张松一听，兄长要走啊？成都近来事务多忙，我也不挽留您了。说着，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。走在路上，张素的家人呢，递给他一件东西。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，这什么呢？是一封书信。他找了一个僻静所在，把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张素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了？哆嗦上了。我的个天哪，这是我兄弟张松给刘备写的信，这封信劝刘备进成都杀刘璋，这还了得？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？这信怎么到了这家人手里了？张松啊，精神恍恍惚惚的，跟他哥哥那说着话，喝着酒，他心不在焉，这信就掉到地上，由张素的家人悄悄地捡起来藏起来了。张松一点不知道，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呢，都懵了。他不单单是害怕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把这信扔了，这要让别人捡去呢？我把它烧了，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。我把它藏起来，我的个天，我藏这干嘛呀？要让人发现了，早晚得掉脑袋。我把它送给刘璋去，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。不送，不送，这要让刘璋知道了，可是祸灭九族啊！我就得跟着受牵连，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！哎呀，兄弟，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，惹这么大的事情，难怪愚兄我无情了。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。 大义灭亲，古不乏人呐、啊。古代也有这样的人，管你死活呢，我保住命就行啊。 对， 我就是这个主意。来来来，妈妈妈妈啊，马来，嘴都木了，他上这马半天上不去，说木下中间有五分钟，愣没爬上那安桥去，好几个仆人把这个周上去的。张素连夜来见刘璋，把这封信往上这么一递。刘璋一看这信呢、啊、这脑袋呼隆的一下子，当时气得刘璋是顿足捶胸，大骂张松：哈哈，好你个张松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在我的面前每说一件事，我是言听计从，我如此重用你，派你为使臣呐、啊，让你请曹操你没请来，把刘备给我请来了，感情是引狼入室，想取我西川，杀我刘璋，好厉害，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。他当即传令派3000铁甲军包围张松府地，将张松全家由上至下，男女老少，带气的带腿的，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，一律全斩呐、啊！甭说活人，连活物都不留啊！可怜这位张松先生，把他哥哥送走了，他还找那信呢，自己还埋怨自己呢。哎呀，这人上了几岁年纪，这脑子就是不好使。我刚把信写完，听说我哥哥来，我就把他藏在袖管里，怎么就没了呢？正在这位张先生翻箱倒柜找这信呢，武士就来了，咵嚓一下把他全家都给绑起来了，推上市槽，一律斩首。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，他就愣没看透刘备给刘璋这封信是一计，临死他还纳闷呢，明明和刘皇叔定的好好的了，这一计他怎么会变了呢？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啊，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，他和他的全家就血染了成都。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，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。张松全家被斩了，张素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。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呀，可是他惊恐未定，余怒未喜呀，怒张松怕刘备，刘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？赶快聚文武商议吧，这回他全信了。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主公怎么样，这回刘备的真相大白了吧，您不必担惊，时间还来得及呀、啊、您赶快传令沿途各个关隘添兵把守，不许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刘璋一听啊，就一列功啊，立刻他把令传下去了。这时候刘备已经从葭萌关起兵了，兵回涪水，嚯，葭萌关的老百姓啊是扶老携幼，塞满了大街呀、啊，焚香欢送，和刘备难舍难离，好多老百姓都哭了，刘备也掉了眼泪了。哎呦，这当地的百姓对刘备的感情真深呢、啊、那当然，刘备自从兵到葭萌关是军令森严呐、啊、绝不许骚扰百姓，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。刘备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啊，民之姊妹吾之姊妹，谁敢碰老百姓一颗毫毛啊。为此呢，这黎民百姓对刘备是感激不尽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，要不说怎么刘备占人和呢？刘备的人马快到涪水关了，他派人给杨怀、高沛送了个信儿，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，希望能在关前跟你们见一面。杨怀、高沛一看，嘿，这个妙啊，太难得了这机会。杨怀自言自语这一说，高沛愣了：杨将军，有什么难得机会？你看刘备派人来给咱们送信，他要回荆州，让咱们和他关前告别，那咱们是去不去？当然得去了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我看不如啊借告别之机 咱就趁机下手，把刘备杀了就得了。能杀得了他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哎，他绝不能防备咱。他这不是告诉让咱们去送别吗？咱们就带着酒，带着牛羊，牵羊担酒，去送皇叔，他准高兴啊。他绝不会防范咱们，借机把刘备要杀了的话，嘿，高将军，咱就在主公刘璋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算除了咱西川一患呢。就是这个主意，俩人准备好了礼物，带领200精兵，然后各自身上藏利刃一口，短刀，磨了个飞霜快，都准备好了。两个人来到关前，这刘备见行来了。出关不远，只见前面是旌旗招展，刘备来了。他和军士庞统并马而行，一边走着，二位一边说着话。说什么呢？庞统告诉刘备，主公您看着啊，咱们到了关前，如果说杨怀、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，他准不怀好意，您要多加小心。他要不出来，咱们就立刻夺关。刘备一听，我都记下了。你看，说着他让庞统看看，看什么？刘备外穿锦袍，内衬软铠呀、啊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同时派老将黄忠和魏延，你们必须是如此这般。二将早就领了命下去了。杨怀、高沛一看刘备，抢步上前施礼：“哎呀，皇叔，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？为何不到益州，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辞别呢？”“哎呀，二位将军。”刘备满面春风，甩一蹬离鞍下了坐骑，见着杨怀、高沛格外的亲热。唉，我也不想这么急急忙忙走，可是曹操现在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，我不能再耽搁了，那么就有劳二将呢回复我家兄弟刘季玉一声，我们当然要回禀。哎，二位将军，你们这又何必呀、啊？说着刘备扬手，看起来那么多的牛羊，嚯，好多军校抬着酒。哎呀，皇叔，这我们略表寸心，不成敬意呀、啊。既是这样，刘备看了庞统一眼，还是把二位将军请进大帐，痛饮几杯吧，礼尚往来吗？杨怀、高沛一听，什么？刘备要请我们喝酒，喝不喝呀？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喝也可以。我看这地方不得下手，大帐里边素素清清的，趁刘备不加防范，咱就把他捅了就得了。对，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们讨扰皇叔了，随我来。呵，刘备跟他们这近乎，一个手拉着一个，就把他们拉进大帐来了。这俩都有点晕乎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觉得呀，他们这计策很隐秘，嘿，他们办这事儿挺机灵。刚一进这个大帐，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将二贼与我拿下！”哎哎，皇叔，你这是何意？啪，绳捆索绑就给绑起来了。庞统冷笑了一声：“呵呵呵，二贼子，你们好大胆，竟敢要行刺我家主公！”哎，庞先生，没这事儿啊。这岂有此理，我们这是给刘皇叔来践行，休得多言。翻翻呢，从身上一翻，清冷苍狼，把两口短刀翻出来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，无话可讲了。来呀，推出去斩首。皇叔饶命。刘备一听，庞先生，他那意思这就给杀了，是不是能留着这俩人？庞统一听，不要多说，推出去斩。一声炮响，二将人头落地，把他带来的那200多人呢都给捆起来了。庞统过来吩咐人把这些军校都给松绑了，与你们呢无关，主要是杨怀、高沛要刺杀我家主公，他这叫咎由自取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妻小，皇叔啊一向关怀你们。呵，这军校是感恩不尽的， 庞统告诉他们，你们能不能把官给皇叔叫开。这些西川军校一听，太能了，请皇叔随我们来吧。他们到了浮水关前，这么一叫官，城上的军校一看，这不是自己人吗？哦，高阳二位将军回来了，来开门。这一开门，就把刘备给接进了浮水关。刘备是出榜安民呢，随后再率府摆宴，与众将痛饮，这通喝呀，直喝的掌灯，喝的这主桌上啊，只剩下刘备和庞统了。刘备又有点醉意了，呵呵呵，史元，今日取浮关很值得一喝呀，你看，可不可乐呢？庞统摇了摇头。庞统也有点喝多了，主公，我看并不可乐。为什么？伐人之果而以为乐，非仁者之兵也。你领着人马打了人家这地方，在人这儿又吃又喝的，在这儿庆贺，觉得可乐，这不怎么样。哎，刘备摇了摇头，师元说的哪里话？我听说昔日周武王发殷纣王，取过他的京都朝歌城之后，是作乐相公啊，此亦非仁者之兵吗？武王伐纣，就是以仁者之师伐残暴之君呐、啊。人家在朝歌城也是大宴文武，怎么能说是不乐呢？今日我统兵进西川发刘璋啊，哼，我也是以仁者之师伐昏暗之主，好嘛，刘备把刘璋啊比成殷纣王了，我坐在浮水关这儿就不该领着文武举行一次宴会庆贺庆贺吗？庞先生，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很不合道理，好嘛，刘备舌头都有点短了，你赶快给我退下出去。他把庞统给轰出去了。庞统晃晃悠悠站起来了，庞先生也多了，主公回头见。刘备气得一抬手，啪，把酒壶扔地下了，浑身倒浑身啊，衣服都没脱，躺在床上他就睡了，睡在后面样啊，睡冷了，酒也醒了，他起来了，吩咐人掌灯，把灯掌起来之后，他坐在这儿愣磕磕想了半天，问他手下的侍从，哎，今天我在帅府饮宴跟庞先生说了些什么呀？侍从一听笑，主公，您把庞先生给轰出去了，可能庞先生哪句话说的着您不爱听了，冲撞了您。哎呦，刘备这后悔呀，我瞎说了些什么呀，这个酒真误事啊。刘备信奉喜怒不形于色呀，我对你生多的气，我也不让你看出来，我心里有多高兴的事儿，我也能够沉得住劲儿。一般的他不吃醉了酒啊，他很少吐露真言。就有一次在荆州，刘表请他喝酒，刘备喝多了，他就跟刘表说了，说是我呀，一没有人马，二没有地盘，我要是有了人马，有了地方，我就把天下这些所谓的英雄豪杰我都把他们收拾了。就这一句话吓得刘表一宿没睡觉，刘备自己呢也紧张的好几天没踏实，今儿个在浮水关这儿一高兴，酒后又失言了，说了那不应该说的话，更不应该的是把庞军士给逐出门外，这还了得？刘备赶忙洗漱，吩咐人把庞统给我请来。请来了，他向庞统赔礼，先生啊，昨日酒醉，言语多有冒犯，望先生幸勿挂怀呀。嗨，庞统微微一笑，主公这话您说哪儿去了？昨天我觉得呀，酒喝的都不少，如果说有失啊，得说君臣俱失，不是光主公您，我也很不礼貌。说完了，两个人是哈哈大笑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刘备斩将夺关，探报报进了成都，可把刘璋吓坏了。哎，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，嘿嘿， 王磊倒悬苦谏，我不该不听啊。 现在想起王磊来了，王磊早摔死了。刘璋赶忙把文武权找来了，商量退兵之策。黄权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主公赶快派人马兵屯洛县，那是我成都的咽喉要道，如果洛县有失，我成都就难保了。这洛县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四川广汉北，在东汉时这是个郡的治所。汉朝那时候的郡呢，就等于现在的一个省。说这地方可特紧要，您得赶快派兵把守。 是是是， 现在刘璋倒好，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呀。他急忙派四员大将刘贵、凌包、张任、邓贤点齐50,000人马，星夜前往洛城镇守以拒刘备。一声炮响，这几员将带着人马就出发了。到了洛城，刘贵就把令箭拿起来了，这次据守是以他为主。几位将军听了，洛城乃是我成都之保障，如果此城有失，成都难保啊。主公唯我等以重任，我们必须严加防守。现在哪位将军愿意请令带兵20,000，离城60里，一山傍险，扎下大寨，以防刘备兵临城下。刘将军呢？凌包、邓贤过来了，我等不才，愿讨令扎寨，多加小心，将军望安。说着啪接过令箭走了。此时刘备在浮水关正与庞统军师商议要进取洛城，探报来了，报说刘璋拨四员大将统兵50,000镇守洛城，凌包、邓贤领20,000人马离城60里，扎下了2个大寨，请主公定夺。刘备立刻聚将商议进取洛城，不知哪位将军愿见头功，老夫愿往。说着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，正是老将军黄忠、黄汉升。呵，这老头这精神。刘备一看笑了，老将军若讨令前往洛城，如能取得凌包、邓贤营寨，我必有重赏。得令啊！老将抬手接令，这令还没等接到手里呢，只听厅堂下有人大叫一声：“且慢！常言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我听人说凌包、邓贤乃蜀中之名将，血气方刚，恐老将军此去不但擒他不得，而且误了主公的大事啊！”啊！可把老头气坏了。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，他怕人家别人说他老。老将军一看，这谁呀、啊？敢如此狂妄，抢我的功劳？他注目一看，感情是魏延。好你魏文长，怎么你说我上了年纪了，今天当着主公之面，你可敢与我比试100回合？这魏延也够气人的，他笑呵呵的，200回合小将愿赔。哎呦，把老头给气的回过头来怒吼一声：“抬刀备马！”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现。2022年2月4号，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，聚焦北京，聚焦鸟巢，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，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。 各位来宾，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。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、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，数量急剧下降。2020年6月，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。 我特别激动。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，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。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，哪怕我的肉一般，还可能有寄生虫。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让我居无定所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最后，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，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，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。 请保护野生动物，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。 以上为广告时。